再将往事重提，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草儿青又青，放羊的人

注册、记账、开户，样样都要钱，前后到处跑，

是怎样的心情。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， 他

心头难开。你可知道我在爱你，怎么对我不理睬？请你轻轻告诉我，不要叫我做一餐。我爱你在心口难开，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。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九六九。